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64章。随住我哋距离嘅拉近，我同阿豆腐打咗个眼色。豆腐就醒啦，佢就除低自己嘅头灯，就同阿诗仙戴上咗，然之后就打开个开关，拍咗拍诗仙嘅背脊，讲： 喂，你就继续向前游，我哋喺后边跟住啊。 跟住我哋松开手，任由阿诗仙啊游喺前边，我同阿豆腐呢就唔远唔近咁跟住，一前一后。两盏灯就喺度打开住，所以而家可视嘅范围更加大。好快，视线嘅尽头出现咗红黑相间嘅岩石壁，同我推测嘅一模一样。事实上呢，喺大漠当中就唔系缺水嘅，大量嘅地下水一直就位于地层入边。只不过呢，地下水嘅深度比起普通嘅地貌环境呢藏得更加深。这个亦都主要系因为受到沙漠化嘅影响，土层呢就藏唔住水。如果喺沙漠嘅表面植被茂密嘅话，沙土层嘅黏性同埋密度就加大，咁就唔会出现呢一种咁嘅情况嘅。沙漠同埋水系相生相连嘅。越是沙漠化严重的地方，水源就难以保存，越是没有水源的地方，生命亦都更加艰难，而最终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恶性循环。这样想必然普通人一定很难想象，在这个干涸荒凉的茫茫黄沙深处，还会有一个这样充满了山石和水的地方。它是由于独特的深度避过了沙化和干竭这个灭顶之灾，在几千年之间，这一种不见天日的形态流动了在地底的深处。而这阵时，诗仙已经游到了这个石壁的下边，灯光扫过的地方，内壁呢虽然不平滑，但是亦都不突兀，再加上湿立立，所以是很不利于人的攀爬的。我想不通砖碎他们究竟是怎上去的。这阵子由于离得太近，但是由于高度和黑暗的影响，双方虽然能够看到相互打的灯光，但是呢就看不清具体情况。视线一到达这个石壁，他就开始顺着石壁向上爬，很明显是想跟我们引路。不过视线是什么人呢？他那些手脚就好像有隐形吸盘一样，明明呢度都冇地方捉手落脚嘅，但系佢仍然都可以稳稳咁挂喺个内壁上边。就喺呢阵时，我同埋豆腐就向住石壁靠近，但系奇怪嘅系，砖碎佢哋嘅灯光突然之间就喺度揈起上嚟，表示出阻止咁嘅信号啊！豆腐蚀咗一声讲：，哇，究竟咩回事啊？唔通系叫我哋唔好靠近嘅石壁？我都觉得奇怪啦，心谂唔通呢个石壁有咩危险？但系诗仙唔系爬得好好地嘅咩？我同阿豆腐不禁停止咗前进，悬浮咗喺原地。跟住豆腐喺度叫： 喂，咩回事啊？ 砖碎佢哋啲人就冇用声音喺度答我哋，而系继续咁揈个灯。豆腐就蚀咗一声讲： 嘿，佢哋唔讲嘢喎，唔通呢阵时冇办法开口？ 我啊眯住只眼向上睇，除咗能够睇到诗仙嘅身形之外，砖碎佢哋几个人就只能够睇到佢个光源。就喺呢阵时，上边嘅光源忽然之间一下子就熄晒，彻底咁就陷入咗黑暗当中。豆腐啊蚀咗一声，讲系唔系冇电啊？咁跟住佢对住上边叫咗两声，仍然都冇人答佢。于是佢问我点办呢？我谂咗一谂，讲先睇睇诗仙嘅情况再讲啦。砖碎唔俾我哋靠近，肯定系有啲咩古怪嘅，亦都唔好咁冲动去行事。我同阿豆腐而家就留喺个原地嗰度观察住诗仙嘅举动同埋周围嘅情况。 只见到诗仙一路咁向上爬，越爬越高，身影慢慢咁模糊起上嚟，最后就只能够睇到一个光团啦。冇几耐，呢一团光就喺尊瑞先前嘅嗰个位置嗰度停咗落嚟，跟住就唔喐啦。豆腐喺度叫啊， 喂，木头，咩回事啊？ 诗仙唔答佢，只系停留喺原地，似乎就完成咗自己带路嘅任务咁，留喺原地等我哋。呢一路而去，亦都冇咩危险。我同阿豆腐对视咗眼，只系觉得咧就好古怪啊，成头脚汗，一时之间亦都判断唔出究竟出咗咩问题。最后只能够抱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嘅态度，慢慢咧就向住个石壁嘅靠近咧。游到咗石壁嘅边上边，我四底下就睇咗一圈，水里边亦都唔见有咩危险啊！石壁就好平滑，触手就冰凉。由于呢度常年都俾啲水气喺度蒸腾住，所以就滑捋捋，唔太适合攀爬。我忽然之间有个谂法，尊瑞佢哋系点样爬上去嘅呢？就算佢哋用探阴爪啊，咁都要有地方落爪至系噶。呢个石壁咁平滑，连条罅都冇，佢哋点样落探阴爪噶？按道理讲，尊瑞佢哋几个人就唔可能会话爬得咁高嘅。呢个念头啱啱先冒起，喺黑暗当中，忽然之间就响起咗一阵嘶嘶雪雪嘅声音。二啲声音呢就有啲似响尾蛇摇嗰条尾嘅声，而且仲系好大一片嘅响尾蛇，等人听起上嚟啊毛管都冻晒。嗰个声音显然就系从头顶传过嚟嘅，似乎系有啲咩嘢顺住个石壁落嚟。我同阿豆腐向住个声音就望上去咧，但系可见范围之内乜都睇唔到。豆腐好紧张咁讲：，哇，唔会系蛇系嘛？我话讲：，诶，咪乱噏啊！地底而家咁深，点解会有蛇噶？豆腐讲：，唔系话有啲咩大地蟒咪生活喺地底深处嘅咩？我讲：，诶，就算生活喺地底深处啊，咁亦都有食先得噶。呢个地方嗰啲蛇食乜嘢啊？我做咗个手势，示意豆腐呢就吞返后。就喺呢阵时，嗰啲嘶嘶嘶嘶落嚟嘅嘢就出现咗喺我哋嘅视线入边啦。显然係一条条细细长长黑色嘅嘢。我大惊啊，忍唔住讲：哇，真係有蛇，快啲走，快啲走。佢老尾呢啲完全就唔科学嘅，呢个地方点解会有蛇呢？就凭我呢两年倒斗嘅经历嚟讲，呢啲咁样似乎同科学嘅一啲都拉唔上关系喎。而嗰啲嘢落嚟嘅速度亦都好快，我同阿豆腐游出去都未有一米远，就猛然间发现原来呢啲嘢唔系蛇，而系一条条好似手指尾咁粗、弯弯曲曲、黑蒙蒙、好似藤蔓咁嘅嘢，密密麻麻，就好似一条黑色嘅薄布咁。而嗰一种嘶嘶簌簌嘅声音，显然系佢哋爬落嚟相互摩擦而发出嘅。豆腐一副想喊嘅表情，猛咁向我游，一路游一路讲：啊，唔好过嚟啊，唔好过嚟，我顶你个肺啊！我有呢个咁嘅密集恐惧症噶嘛，睇到啲咁嘅密麻麻嘅嘢，鸡皮都起晒啊！呢啲嘢啊，真系来势汹汹啊！佢又唔理我哋有冇呢个密集恐惧症，铺天盖地咁啊涌落嚟。我同阿豆腐游到边度去到边度，冇几秒钟，一下子就俾啲涌过嚟嘅嘢就包围住晒。呢啲嘢唔知道系动物定系咩嘢咁，一掂到人就将人死死咁啊捆住，几乎就喺顷刻之间。我同阿豆腐就俾啲嘢全部包裹起上嚟，只露出咗一个头。豆腐讲：啊，我知啦，尊瑞佢哋肯定亦都系俾啲嘢包住咗啊！你呀，马赤蛋啊，佢哋点解唔提醒下我噶？话音刚落，忽然之间有几条黑蒙蒙嘅条状物，好似系受到个豆腐声音嘅吸引，显然就向个嘴里边捐。瞬间豆腐即刻咬实个牙，一隻字都讲唔出。好快呢啲嘢就一路咁拖住我哋两个，片刻之间就去到咗极高嘅位置。灯光闪动之间，一下子我哋发现离我哋六七米远嘅地方仲挂住几个人影。 呢几个唔系尊瑞又系边个啊？只不过唯一唔同嘅系，尊瑞只手就冇包住，佢啊正攞住个匕首去割呢啲扎住自己嘅嘢，但系似乎就冇咩见效果啊！见到我同阿豆腐重蹈覆辙，尊瑞啊只能够拧晒头，似乎亦都显出咗好无奈。佢啊显然系唔敢讲嘢。而是对我和豆腐打得手势，指了一指上边。依阵时诗仙就是在尊瑞旁边。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咁嘅藤蔓一样的东西呢，对诗仙毫无兴趣，并且又不靠近诗仙。而其余的亦都同我和豆腐一样，从头到尾个个都被包到实一实，只是突出个头。等我觉得比较欣慰的是，欧阳轩亦都在其中。睇个样子，当时他可能就冇被啲乱流卷走，咁都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我就有啲奇怪，点解呢啲嘢系唔向尊瑞嘅上半身走？但是呢，睇住尊瑞被摩擦得破破烂烂嘅衣服，再睇一睇佢膊头位隐隐约约露出嘅黑色线条。我猛然之间意识得到，可能呢个同佢背脊上边嘅呼去度图案系有关。咁唔通呢啲图案可以避邪？呢啲咁样好似藤条一样嘅嘢，究竟系动物定系植物呢？我知道自然界里边好多植物系可以喐嘅，譬如嗰啲咩美人树啊、爬地草等啊。不过呢种咁嘅嘢，我真系冇咩印象啊。如果讲佢系单纯嘅动物或者植物，咁佢点解又会被毁呢个尊瑞背脊上边嘅图案呢？只可惜我同豆腐而家乜都做唔到，甚至连个口都打唔开，因为周围全部都系呢啲咁嘅细长嘢，可能一擘大个嘴佢就会捐入个嘴入边，净系谂一谂都等人哋觉得毛骨悚然啊！依阵时，尊瑞嘅目光啊睇向我，跟住佢系指一指上边，似乎叫我睇啲咩嘢咁。我顺住向上边一睇，喺呢个灰劫嘅光线入边，就睇到咗上边约莫二十几米高嘅地方，隐隐约约有一嚿好似涌下涌下嘅巨大黑影，好似系咩生物咁。而呢啲细到好似藤蔓咁嘅嘢，似乎就系从里边捐出嚟噶啦。尊瑞啊，睇到一睇上边，又用个目光示意咗一下旁边嘅诗仙。我即刻明白过嚟啦，尊瑞之前叫我同阿豆腐嚟援救，其实并唔系指望我同阿豆腐嘅，佢真正嘅目的系希望我或者豆腐可以操纵诗仙去解决呢一次嘅危机。但系而家我同阿豆腐点啊咁开口啊？先系唔好讲话诗仙明唔明啊，就算佢明救咗大家。只怕开口讲话的那个就不会有好下场。我啊冇出声，豆腐呢亦都唔傻嘅。佢啊瞪大只眼，嬲爆爆咁望住尊瑞，显然佢啊对尊瑞阴咗一嘢，觉得好唔爽。我虽然啊冇开口，但系亦都知道咁样落去啊唔系办法嘅。点知道呢啲咁嘅鬼嘢接落嚟会做啲咩噶？快啲，一定要谂个办法出嚟至得。